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亡国我们绝不能接受，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阵地不会丢，国家我们 日寇践踏，国难当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已经在中国开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究竟如何从无到有？ 抗日这两个字重重地敲在每一个战士的心头。 国仇家恨，民族危亡，中国人民的抗日前路何去何从？敬请关注《伟大的贡献》第3集《同仇敌忾》。全国抗战前后，对于全国抗战的进程和前途，国内舆论中的亡国论和苏胜论相当盛行。国内亲日妥协派宣扬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再战必亡的论调。相反，另一部分人表现出了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尤其是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一些人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徐州会战是准决战，是敌人最后的挣扎，不赞成动员人民群众持久战。为了批驳亡国论和苏胜论，为中国抗日斗争做正确指导，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内写出了指导未来全国抗战的著作《论持久战》。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用了近10天的时间，演讲了《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提出并论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既不会亡国，也不能速胜，而是必将经历3个阶段，那就是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以及战略反攻阶段。尤其是战略相持阶段，对于水深火热的中国来说，它将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将是一个最重要的过程，但坚持下去就是胜利。他断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统一了全军思想，为全民族抗战指明了方向。 照片上这个男子33岁，当时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叫陈云。他听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演讲之后，觉得这个稿子应该整理出来，把它印成书，在更大范围内宣传宣传。 根据李宗仁秘书程思远的回忆，周恩来把论持久战的中文印发版本交给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后来又由白崇禧转给了蒋介石，他们都表示赞赏。白崇禧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想概括为以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领全军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 论持久战中文版印出来以后，有一次在党内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又提出来应该把它译成英文传到国外去，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让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力量结成更紧密的同盟。据《毛泽东传》里面记载，周恩来把《论持久战》的中文版本从武汉寄到了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后来爱泼斯坦等人参加了这本书的翻译工作。 不过后来又发现论持久战还有另外一个英文版本。 现代诗人邵洵美女儿邵韶红在出版书籍《我的爸爸邵洵美》中透露，邵洵美和美国女作家艾米丽·汉·向美丽曾在1938年的上海租界区合作翻译了《论持久战》的英文版本，并且公开发行。 根据邵洵美女儿的回忆，我们档案栏目组费了很大的劲，到处找，找了很久，哎，终于找到了当年的这份英文杂志，这上面刊登了《论持久战》的英文版本。这本杂志是英文的，叫 Candid Comment， 中文可以译成坦言。这是一个美国人叫 Emily Han， 1938年在上海创办的。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是个月刊啊， published monthly in Shanghai。 这一期是1938年11月期的。我们来看看，在这一期的第十页，就是这篇文章 Prolonged the War， 论持久战， by 毛泽东， translated by史明。这个译者叫史明，可能是个化名，因为直到今天我们不能查到他究竟是谁。在这份毛泽东论持久战英文版的正文的前面，还有一个小小的译者序，就是这一部分。译者序是这样说的： This book has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in China than anything published here in the past decade。相比中国过去十年发表的刊物，这本书更加引人注目。很大程度上来说，战时写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威慑，他的预言从方方面面都得到了令人吃惊的证实。每个识字的中国人都很熟悉这本书，但这却是第一次把它译成英文。本书涵盖了除关于战争的许多详细技术讨论部分以外的所有内容，因为这本书对大众来说太难懂了。原来由于杂志本身体量的限制，因为它自己也就40来页，论持久战的原文没有全部刊登在这上面。但是接下来完整版的论持久战英文本被印成了500本小册子。1939年1月，毛泽东为《论持久战》的英文版专门写了一个1000字的序言。这个序言后来被刊登在各种报刊杂志上，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两份东西，非常珍贵的文献。这本杂志是八路军军政杂志，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治部出版的。这是第二期，时间是民国28年2月15号，也就是1939年2月。毛泽东这篇文章是刊登在第二本，抗战与外援的关系。另外，我们在当年的报纸《救亡日报》上也看到了这篇文章，这是桂林版的，中华民国28年5月，晚了几个月。在这天报纸的第四版上，同样刊登了毛泽东的序言，这里《抗战论坛》《论持久战》英译本序毛泽东。在序言的开头，毛泽东是这样写的：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在文章的结尾，毛泽东写道：中国在困难之中进行战争，但世界各大国间的战争火焰也已日益迫近， 任何国家欲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我希望英美民众积极起来，督责其政府采取反对侵略战争的新的政策，为了中国，也为了英美自身。 毛泽东虽然身在中国西北黄土沟壑的窑洞里，却从一开始就把抗日战争放在国际格局下来考量。历史证明，他对国际形势的研判是科学的。1938年10月，严冬即将到来，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毛泽东论持久战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绥、山东、华中、苏南、苏北、鄂豫皖、琼崖等多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并且积极开展民主政权建设，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日军卧榻之旁，这些带有鲜明中国特点的地理概念逐渐成为日军军用地图上抹不去的壁垒，躲不过的障碍，挣脱不掉的绞索。驻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这首诗是敌后游击战某个瞬间的定格。战士冬天穿单衣，足见抗日军民有多苦，夜夜杀倭贼，足见战斗的韧性。日本人当然不会坐视后院点起火，他们即将转过身来，用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战争手段来绞杀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摧毁中国人的抵抗力量。苦难在等待着那些铁骨铮铮的战士和坚韧不屈的百姓，魔鬼制造了一个炼狱，但最终万劫不复的一定是魔鬼自己。岁月没有淹没那些镌刻在民族记忆中的家国破碎、同胞罹难的伤痛，岁月没有忘却那些凝固在历史丰碑上的英勇杀敌、浴血奋战的身影。回望那段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历史，牢记中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建立的伟大功勋，铭记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的伟大贡献。 这是法西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一次秘密会议，它就是1936年8月7号日本的五项会议。所谓五项会议，就是由日本首相牵头，会同几个关键的大臣一起开会，研究国家走向，制定国策。换句话说，就是几个法西斯头目凑在一起，商讨一下接下来怎么一步一步的扩大侵略。就是在这一天的会议上，当时的日本首相，后来的甲级战犯广田弘毅，宣读了这样一份国策基础。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同时巩固满洲国健全发达的日满国防，以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冠冕堂皇的文字宣告的是无比贪婪的野心。从此南北并进、对外扩张就成了日本的国策。他们这是打算要把大半个世界全部